ChinesePod.com 请问二号台五排怎么走？ 往前走，左转就是二号台。 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座位是我的。 是吗？哦，真对不起，我坐错了。 没关系。